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六十集，温柔乡四。轩辕李一连几日不曾好好休息，之前在宫里也时常夜半惊醒，精神已然十分疲惫。今日承欢难得乖顺，回来后一直坐在床边拨弄那些他买回来的小玩意儿。轩辕岭看着看着就困倦了起来，不知不觉就闭上了眼睛。承欢若有所觉，扭过头来看他。这几日他每日里想的都是轩辕岭会不会杀他，不想这些的时候又怕被对方发现他在装傻，竟然还没有仔细看过他。这时候一瞧，才看见他眼底的轻盈和有些干裂起皮的嘴唇。承欢不自觉地心疼他，探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嘴唇，却又怕惊醒他，只碰了一下就赶紧挪开了手，然后盯着他俊美的脸看了两眼，忽然兴起想把人画下来。然而怎么画呢？他连毛笔都不会拿，又怎么可能会丹青？承欢叹了口气，突发奇想，盯着墨汁瞧了几眼，心道要是把这些东西涂在轩辕岭脸上，再拿张纸糊上去，是不是就能踏下来？他想了想，拿着墨汁糊了自己一脸，若是真能成功，他倒是肯去冒险。然而纸张拓印毕竟是平面的，人脸却不行。承欢试了许多次，纸上仍旧是黑乎乎一片，什么都瞧不出来。他有些泄气，心想这以后要是分开了，他就是再想念轩辕岭也没法子见一面，想留幅画像都不行。他正惆怅，冷不丁一个机灵回过神来，轩辕竟和那个叫小七的男人不在，轩辕岭又睡着了，这岂不是最好的逃跑时机？虽然不晓得以后该往哪里去，但能走一步是一步，总比回宫看着轩辕岭和陈荣相亲相爱的好。承欢打定主意，偷偷摸摸往外挪，想了想又摸回来抓了那只波浪鼓。既然以后瞧不见人了，有个物件做念想也好啊。承欢一步一步往外头挪，他有点舍不得了，总想看一眼再看一眼，脚下是粘在地上怎么都抬不起来。睡梦中的轩辕岭似有所觉，眉头突兀的一皱，承欢心里一颤，唯恐他醒过来自己便走不了了，跳起来拔腿就跑。只有情急之下，他才能暂时将相思克制住，然而心里到底太过慌乱。轩辕岭在他心里十分强大，若是想抓他十分简单，他有些慌不择路，只顾着跑，直到一头撞在墙上，撞得他懵了一下，他才回过神来，自己好像跑过了，楼梯口在身后。他只能折返回去，却是一回头就瞧见个凶巴巴的女人皱着眉头看着他，手里提着一把长刀，正一步一步靠近。承欢瞧见他一身战甲，心里就是一颤。当日那校尉要杀他的时候，身上也是穿着一套差不多的衣裳，冷冰冰的，很坚硬，撞上去就觉得疼。承欢心道完了完了，轩辕岭真的发现他是装傻的了，派人来杀他了。他越发慌不择路，满脑子都是想找间屋子藏起来，可走廊尽头哪里来的屋子，他却不管这些，拍打着墙壁一下一下往上头撞。傅卓茫然地看着他，喂。承欢唬得一哆嗦，扭过头来凶巴巴地回视他， 你别过来，这里都是人，你要杀我，他们会来很多人，把你抓起来报官，然后关到牢房里去，吓死你。 傅卓虽然他看得出来承欢很认真地在恐吓他，可他还是有些忍不住想笑，只是为了不让这小家伙继续受到惊吓，他努力忍住了。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你家里人呢？承欢闭嘴不吭声，觉得他脑子不太好用，既然是来杀人的，怎么废话还这么多，一点都不专业。傅卓见他不吭声，只好又问道，你是和谁住在这里的？乱跑什么？你过来，我带你去洗洗脸。 陈欢这才想起来，他脸上还都是墨汁，然而脚下却纹丝不动，甚至还冷笑了一声。 哼，你别想骗我过去，我才不上当，你个骗子。 傅卓，他做了什么？怎么就变成骗子了？两人正莫名僵持，另一侧尽头的房间门忽然被用力踢开，轩辕凛赤红着眼睛走出来。傅卓瞧见他眼睛一亮，臣，他微微一顿，眼角瞥见不少人看热闹，就将嘴边的话给含糊了过去。铁爷请安。轩辕凛忽然没在意他，猩红着眼睛四处看，目光很快落到陈欢身上。陈欢缩了缩脖子，有点被吓到了。轩辕凛这副样子着实有些凶悍，可心里还盼着他认不出自己，毕竟他眼下这副样子，就是亲娘来了也未必能认出来。然而轩辕凛只是瞥了他一眼，就径直朝他走了过来，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明明看起来已经很生气了，可抓着陈欢手腕的手却并没用多少力道，只是和自己为难，手背上青筋都凸了起来，用力到胳膊不停地发颤。陈欢有些畏惧这个样子的轩辕凛，偷偷瞄了他一眼，小声道： 喂，你生气啦？ 轩辕凛听见他的声音，浑身一颤，仿佛是刚回过神来，拉着他往房间去。傅卓眼睁睁看着两个人从自己跟前走过，连个眼神都没给自己，心里有些无奈，只好眼巴巴地跟了过去，却只看见门板砰的一声在自己面前合上。他左右看了看，没瞧见有人过来，便偷偷竖起耳朵贴在门板上听里面的动静。趴在屋顶上的暗卫面面相觑，这大将军偷听皇上的墙角，是管还是不管？正走神，肩膀忽然被拍了一下，暗卫惊得一跃而起，一连退了三四步，抬手抽刀，戒备地看着他。傅卓却是眼睛一亮，这个位置好，小兄弟多谢了。他往屋顶一趴，偷偷掀开瓦片看里面的情形。暗卫们摸了把头上的汗，齐齐出手，用没出鞘的刀剑将傅卓逼开了去。大将军，别让我等为难。傅卓探探手，干巴巴地等着都无聊，看个热闹又不会说出去，打发打发时间嘛。暗卫们不敢和他多说，但姿态很坚决，绝对不允许他再偷窥。傅卓只好作罢，在屋顶上躺了下来，偷偷竖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然而里头却一直很安静。别说外头什么都看不见的傅卓，就连身在其中的陈欢都有些懵了。轩辕凛进来之后插死了门，就将他丢在床榻上，然后就戳在窗户边上一动不动。陈欢偷偷瞄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些慌，他没见过这样的轩辕凛，只知道他这副样子大概还是因为自己。他有些难过，却说不出来为什么，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背影。然而他到底不是能安静待着的性子，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便坐不住了，小心翼翼地从床榻上爬起来，正想下地，轩辕凛的视线像锥子一样射了过来。陈欢连忙将腿缩回来，乖巧地滚进床榻里一动不动，轩辕凛就又把视线收了回去，继续沉默地看着窗外。陈欢有些受不了这样沉凝的气氛，掏出怀里的拨浪鼓轻轻地晃了晃，鼓声响起的时候，轩辕凛的身体也跟着颤了一下。他抬手揉了揉额角，再回头的时候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了，只是眼底仍旧带着血丝，看起来还有些瘆人。他慢慢走过来，抬手摸了摸陈欢的头，抓着他的手，带着他摇了摇那面小鼓。以后不许乱跑。陈欢沉默，他还是得走的，只不过今天出事不利，要是他早点反应过来，早点出门，就不会被那个女人堵住了。轩辕凛对他的沉默并不满意，他这些日子已经学会不去苛求陈欢给他想要的反应了，可这一刻他那霸道的脾性又回来了。见陈欢不肯开口，就捏着他的下巴，逼着他抬头看自己，一字一顿地说给他听：答应我，以后不许一个人乱跑。 陈欢不想开口，但下巴被对方捏着上下晃了晃，仿佛是点头一样。薛云岭松了口气，陈宁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捏着陈欢下巴的手也松开了，摸了摸他的头，低低道：“乖。”陈欢没想到他也有无赖的时候，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薛云岭摸了摸他的脸：“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陈欢愤愤地想：“ 还不都是因为你，你要是肯老老实实地给我留幅画像，我能把自己弄成这副黑面鬼的模样吗？” 他撅着嘴不吭声，只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薛云岭。薛云岭心里一动，低头亲了过来。他一亲自己，陈欢就什么气儿都消了，心里又觉得高兴起来，抬手抱住他，恨不得这个亲吻能长久一些。然而薛云岭这档口终于想起来那位千里迢迢赶过来护驾却被关在门外的大将军，很快就结束了这次亲昵，亲自打湿了布巾来给陈欢擦脸。可惜墨汁浓稠，一连换了三次水，陈欢的脸才能看出人样来。轩辕林有些头疼，以后想玩闹也不许在自己身上折腾。陈欢心想，他不在自己身上弄，还能去谁身上弄？轩辕林捏了捏他的鼻子：“皇兄脾气好，你可以去找他。”陈欢一呆，可是他又不想要贤王的画像，他脾气再好有什么用呢？他茫然地看着轩辕林，看着看着，对方又低下头亲了过来。这次皇帝陛下彻底将一路奔波、风尘仆仆赶来护驾的大将军忘在了脑后了。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